第140篇，求天主惩罚恶人。达卫圣咏朝与月宽。上主，求你救拔我脱离凶恶的人。上主，求你保护我摆脱强暴的人。他们心中策划恶谋，他们终日挑拨争斗。他们磨快自己的舌尖，犹如蛇腹，在他们双唇的下面含有蛇毒。上主，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。上主，求你保护我摆脱强暴的人。因他们企图要我脚步滑倒，骄傲人给我暗暗设下网罗，张起绳索作为圈套，设下陷阱等我路过。我求上主说，你是我的天主。上主，求你听我哀悼的苦诉。上主天主，你是我有力的救助，在作战时请你掩护我的头颅。上主，请不要顺随恶人的奢欲。上主，请不要完成他们的计谋。愿那些显露头角而围困我的人，出于他们口唇的诅咒返归己身。愿火炭降落在他们的身上，将他们抛入深坑，免在高昂。拨弄是非的人不得再是久存，灾祸会突然使强暴的人被擒。我却知上主必为受压迫的人伸冤，也必为穷苦的人主持正义的判断。义人必定将你的圣名送葬，善人必定居住在你的面前。